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计啊，有人踢爆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办公室，吓飞身扑出，就优先咧系预订大陆嘅供应商，点知咧被大陆嘅国家传媒点名，三年来六次上黑榜嘅饮用水制造商乐百氏名下嘅呢个音乐，曾经咧系涉及咧系混有致癌物、臭酸盐同埋微生物超标等等。而家呢只音乐乐百氏啊，就变咗一全中国香港特区政府180,000公务员啊，吓里边指定啊翻工朝九晚嘅饮用水。嗱，果然。飲下有呢隻叫 cancer 嘅呢个风险呢，嗱呢个呢香港零一踢爆引起恐慌。金钟政府合处最新引入呢个最新嘅大陆佢哋声称嘅祖国或者内地嘅飲用水呢，就係音乐啦。呢个里面呢係曾经被大陆唔係美国外国势力，唔係苹果日报，係中国官方自己三年来六次上榜，点名是有致癌物质。咁咧，于是咧，香港零一咧就深入报道，猜情寻，有公务员咧就私下话俾香港零一听，佢好恐慌，健康无价，联同咧多名同事咧就私底下一齐咧系去订非中国制造嘅外边西方文明国家吓嘅一啲咧系干净嘅水，系嘛？咁有图为证，就俾咧记者咧系影到超过50箱吓本地嘅品牌，即系本地购买啊，包括系屈臣氏购买啊，即系唔系大陆噶，即系呢啲干净水冇污染嘅水咧，堆放喺金钟政府合处地下。金钟政府合处系总部嚟噶，嗱你睇啦，睇唔睇到个图啊？各位如果有手提电话咧，唔好净系听声，有时要望望个图啊，因为我哋讲亲嘢咧系有根据噶嘛。咁咧就根据香港零一咧就严正踢爆50多箱，记者咧心水清好嘢啦，呢啲叫 journalism， 呢啲叫新闻学系嘛，就走埋去望，包括啊啲公务员呢班中国人咧私底下系自己入水嗰啲系咩咧？系英国资本太古可口可乐公司出产嘅飞雪 Bonaqua 矿物质水，仲有就屈臣氏旗下。即是李嘉诚先生经营，你大公文媒话佢卖国啊嘛，佢唔止卖国，佢卖埋干净嘅水 ，OK 吓个屈臣氏嘅叫枯清凉水系嘛，另外咧系仲有好多品牌啊，咁咧就记者咧系观察到好多啲工人啊，朝头早10点几咧就送水，主要系屈臣氏、维他品牌系嘛。大楼高低座47层楼，主要的部门包括建筑处、律政司、屋宇处、运输处、劳工处、法援处、公司注册处、土地注册处、环保处、公务员事务局、禁毒处、食环处、创科处、香港电台新闻部。在上面办公的这班香港特区自称的中国人，他们入职的时候曾经宣誓是效忠中国政府，现在全部不效忠中国出产的饮用水，去效忠非中国的干净水。那就影到很多的运输工人是公然大摇大摆一箱箱走入去是送货。这个里面的品牌是吧就非常之严重了，当然有法国的啦是吧，唔使讲㗎啦呢啲嘢係咪，法国出品啦就梗係人哋係优等国家啦，啱唔啱呀，係咪仲有咩呢最大镬，我觉得呢一点呀就係另外呢係仲有除咗屈臣氏蒸馏水之外呀，居然呢係仲有日本嘅富士天然水。日本呀係咪，喂你望擘大眼望清楚，係日本嘅富士天然水。而家中国大陆大张旗鼓喺度纪念紧所谓嘅卫国战争，有两套仇日电影出笼，一套叫《南京照相馆》，另一套叫做咧系《731》。 全国人民掀起一只咧系仇恨日本嘅爱国运动。喺呢个时候，你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嗰啲公务员个个签署晒宣誓效忠国家吓嘅呢啲声明，私底下你入口嘅水系有英国水我都算啦，竟然包埋日本水。如果俾小红书嗰啲中国人知道，你话该当何罪？系咪？系点嘅时候？点解呢个时候？你要饮日本水，你要饮冰水啦，菲律宾嗰啲水都好啲啊，系饮印尼水啦、越南水啦，嗰度啲水都干净啊，系嘛？啊，泰国水都有几箱，嗱呢个咧无可厚非啊，系嘛？泰国都系香港人嘅第二故乡啊，第一系日本啊嘛，系嘛？咁点解呢个时候你要入口啊？喺呢个日本嘅富士天然水咧，呢啲系非常之严重嘅问题。香港01嘅记者咧帮你计埋数，系嘛？呢啲水咧好多。大多咧訂購咧係 1.5 公升大支裝，足夠咧係飲一日。嚇，為咗方便同埋慳錢咧，亦都有公務員咧就自己去煲水，係嘛？咁咧好多呢一箱箱呢一公升半咧係採購自大型超級市場網購平台。啊，上邊多個部門全部係兩面人，係咪由屈臣氏至到日本富士水，至到太古可口可樂公司？你而家咧係踩及呢個叫長和碼頭，涉嫌咧係將呢個巴拿馬運河經營權係賣俾美國嘅呢個賣國嘅企業，到英國前殖民地宗主向你哋咧係發動過鴉片戰爭嘅帝國主義勢力，到南京大屠殺731黑太陽嘅第一仇家日本，係嘛？叫你哋飲大陸水嘅時候咧，個個咧就咪咪摸摸。鬼鬼鼠鼠喺下边订购咧，系外国水。正如我讲啦，因为佢哋系中国人嚟噶嘛，佢哋嘅 DNA 生成系咁啦。呢个咧，我唔觉得佢哋错喎，系嘛？因为呢、這个我哋今日呢个唔系一个 moral judgement 嘅问题，呢、這个系一个咧说明中国人嘅民族性嘅问题。 系啊， 除咗啲仔女送去澳洲同埋英国，叫你哋香港啲穷鬼啊！系嘛？喺留低系读 band free 接受中国教育之外咧，而家又发现咧下边咧系有一条咁嘅水喎。啊，呢个咧你要向你哋嘅中国主人交代。你夏宝龙嗰度咧，我落到嚟，佢下次佢走落嚟诶训斥你哋班人嘅时候，系嘛？然后你哋一个个就动嗰支咧音乐啊呢啲水喺度俾夏宝龙饮，然后自己咧喺上边咧系收嗰个 office 咧，每人喺个柜桶底咧或者喺嗰、那个。office 嗰、那個那個台底咧整至一半一點半公升嘅日本天然水，咁你點樣對得住你哋嘅祖國啊？你點樣樣對？你叫下一代嘅香港中小學生見到支五星旗要谷兩滴眼淚出嚟咧？話呢個任務你要完成好艱難喎、啊，係咪啊，博生？ 係啊，我就覺得咧，就飲大陸水咧有冇問題？你哋自己咧去研究一下啦。但我就可以講兩句咧，點解佢哋訂？富士天然水嗱，呢个咧就真系识货啦，因为咧呢啲来自富士山嘅涌水啊，即系泉水咧。第一，佢系经过咧喺富士山咧喺个山顶啊，落完雨或者啲雪融咗之后咧，经历咗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咧，先至慢慢渗到落山脚啊，喺个泉水里边咧再涌翻出嚟，嗰啲水咧。真系咧，飲完真系心旷神怡，而且佢系超軟水，即系个酸碱度咧系唔系嗰啲硬水吓。喺、啊、英国咧，啲人话洗得头都会甩头发嗰啲，所以攞嚟咧煲咖啡啊、冲茶咧系特别好饮嘅，攞嚟煮日本嘅米咧就更加呢个另一个层次。咁啊，所以咧其实呢啲咧就系识货之人，所以咧首先我个人呀。 表示嘉许啊， 阴劲啊，直情真系识货， 系识货， 系啊，冇问题嘅。不过咧，我就觉得咁嗱，如果呢啲水系订购嘅时候咧，即系假设啦，如果系以前嘅苹果日报啊、支联会啊、教协啊，我都理解啊，因为呢啲被认为系反中乱港啊，对政府对着干噶嘛。咁如果你订呢啲水翻嚟，咁你咪系表示你嘅立场咯。咁但系嗰个系政府合署啊嘛。据香港01嘅报道啊。里面有50多个政府部门的里面、啊、而且呢里面呢这50箱水究竟送去哪里呢、啊、我觉得呢最重要是要申报其实我觉得呢 财产要申报，饮乜嘢水都要申报。而家嗰47层楼嘅建筑署、律政署、屋宇署、运输署、劳工署、法律援助署、公司注册处、食环署、创科处、香港电台新闻部等等，唔该申报一下，究竟你哋饮乜嘢水？嗱，唔紧要嘅，其实饮乜嘢水咧，呢啲系 follow the money 啊嘛，你有钱咪去买咯。但你有个记录好啲，即系作为你个忠诚度啊。因为点解咧？因为从饮水咧。可以睇到你咧嗰个政治立场或者你对国家嘅信任啊，陶生。 嗱，你呢个饮水其实中国啊，要你嚟爱国嗰、那个要求好低啫，你朝九晚都系八个钟头爱啫嘛。 系啊，饮你唔死啊！ 爱完翻去啊，你唱卡拉 OK 唱日本歌啊，系咪用日本货啊？吓，博诶，八个仔两巴叫佢啊，补补好啲英文啊！如果唔系过两年你考唔入呢个寄宿学校啊，你嗰个国家都唔会理你咁多。系而家唔通喺每个公务员屋企啊，系装个 video cam， 然后直通啊，系中国国家安全部咩？系咪啊？ 唔会啦。 喂，要求你八个钟饮两啖，饮下音浪，系咪饮下大陆水？因为点解啊？呢、這个好重要啊！有只歌叫《忘情水》啊嘛。所谓饮水就思源，中国人讲饮水，你而家大陆都喺香港都开咗个机器啊，系饮东江水，你先至记得你自己系中国人啊嘛。系对于中国嚟讲，饮水唔系话补充啊 H2O 咁简单啊嘛。 系啊， 饮水系一种政治行为，饮水系一只叫饮水思源啊，啊叫呢个咧，诶孝感动天，同埋咧系家国情怀啊嘛。系嘛？喂，人哋西方其他国家饮水就饮水，系一种生物嘅啊，喝起上嚟就冇中国人咁麻叉烦噶嘛。啊，你而家又话饮东江水啊，你要感谢祖国啊，你已经将饮水同埋爱国政治严密挂钩啊，所以呢个饮水问题一定要追查到底，中国政府亦都会追查。你唔好以为你阿爷而家唔出声，系一只歌叫忘情水，你饮得日本富士水饮得多。你个人就会昏昏沌沌，你首先就会忘记所谓嘅南京大屠杀，第二你就会话黑太阳731系冇存在过，第三你就会将日本当做你第一故乡，好似而家香港好多啲港女一样，啊，港女可以将日本当做故乡，你公务员唔得，因为你系中国人，你系签署个爱国嘅宣誓纸，系咪啊？啱唔啱？一系你就唔好入， 嗱 咁啦。话你入咧入呢只叫音乐咧，可能佢觉得好意头啊。呢个音字三个金啊，三个金堆砌咧，系越饮越有水啊，即系可能系咁啦。你迷信归迷信，吓，但系你呢个大是大非啊，系呢个你不能够咧喺度同大陆佬玩两面人噶噃。 我觉得咁啦，唔系冇得挽救嘅，即系既然忠诚度不足啊，或者唔系忠诚啊，系对祖国，即系佢哋嘅大陆或者叫内地咧，系唔认识唔够啊，可能有啲误传啦，以为嗰啲水咧有问题啦。咁我觉得最好咧，培养呢啲爱国嘅意识咧，就订呢啲水嘅部门牵涉嘅人员，上至处长，下至嗰个茶水阿婶咧，全部要去睇731同埋南京照相馆。睇完之后就会心甘情愿咁饮大陆水噶啦。你记唔记得你上次提供嗰条片咧？好多人讲啊，就话有个细路仔啊，大陆嗰啲啊，睇完呢个南京照相馆之后咧，唔知点解歇斯底里对住个日本地图啊，系咁卜，系咁笃啊！大家睇下呢条片， 同埋有 值得重温噶，因为咧 睇下先。 系啦，你睇完南京照相馆，你就会变成咁噶啦。你谂下几爱国系咪啊？ 你系咪中国人咧？你学下呢个中国细路仔好唔好？啊！你睇睇先，再睇。啊，仲有一个中国儿童睇完之后，默不作声，面目扭曲，翻到屋企将自己日本嗰啲漫画啲闪卡全部整烂。嗱，呢张图片，嗱，再睇一睇。咁你而家班中国香港特区嗰啲公务员走去饮日本富士天然水，唔得啦，要同佢哋消消毒啦，系嘛？就请啊呢个陈国基下令啊，系全体公务员180,000人要强制，系咪八月底上画呢套戏？银都机构发行强制睇完南京照相馆，然后首先将你哋私底下入咗货嗰啲日本富士天然水同佢全部冲晒落坑渠，要有咧呢个咧18区关爱组啊，啱啦，派啲大妈大叔咧去每18区每一个政府部门去搜查每一个部门办公室有冇日本天然水先。呢、这个首先要将天然水挖出嚟，日本水啊， 副事员啊监住佢哋咧，系好似嗰啲过机场啊，吓过呢个咧安检咁咧，将啲水喺工作人员面前全部清晒佢。第二就屈臣氏，屈臣氏系李嘉诚经营，喺佢妥善解决巴拿马运河营运权，成功卖俾中国远洋之前，屈臣氏嘅蒸馏水亦都严禁，都一定要咧系关爱组睇住咧，帮佢全部津津清空。嗱，其他嗰啲太古都要系咧，都系咧跟住咧系排第三只，然后由十八区关爱组出动啲大妈，叫做侦察睇水团啊，真系叫睇水啊！就咧每一区嘅政府办事处咧系突击搜查。一旦发现有中国香港特区的公务员偷偷地呢是在这里喝非中国水的时候呢，关爱组的睇水团呢是即时呢是抢水夺水，是吧，然后呢将它倒了，然后将这个软对抗的行为是呢用告密热线呢是告给国安处。这个呢你不带头你怎样叫香港的细路仔爱国啊，阴公，是吧，现在你看波咪有个香港人咪用个背脊对住你支旗嘅，系咪啊？你点怪得佢咧？你上边啲人个个都系两面人，系嘛？所以咧，猜情寻咧，唔好净系做双氧水啊，系咪？呢、這个叫两面人啊，佢叫双面水啊，那个严重啊，先至系近在眼前啊，系咪啊？所以喺呢度衍生出嚟啊，啊、那、嗰个危机系相当深重咯，吓、啊、变咗第二就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而家嘅要做嘢咯。除了要强制香港的中小学生一定要听着去看南京照相馆，然后呢就一定要全港中小学呢要强制喝这一只叫音乐的中国水，因为要向公务员看齐，好吧，在学校呢就喝这只水，回到家喝东江水，你做一个完整的中国人，如果不是你在这里冧啊，真的。哇！真系你睇唔到，真系哇！冇港财面对抗无所不在，满街小人，通街。 仲有啊！我觉得应该要出嗰个部门嘅指引，啲公务员咧一定要带仔女睇南京照相馆，因为睇完 下一步啦， 睇完嗰个大陆细路仔咧咁激昂嘅爱国行为咧，你应该系感到热血嘅，你都希望你嘅子弟咧有咁嘅抗日嘅决心啊，系咪先？或者你认识历史啊嘛？佢哋成日强调。系嘛？咁我覺得你731啊，南京照相館啊，一定要帶佢哋睇咯，係嘛？ 啊，叫佢睇731南京照相館，然後就拒絕日本富士水。第三咧就係聖誕新年咧就唔好去日本，等到香港快運嗰條咧香港東京航線繼續蝕多啲嚇，咁咧你就係一個完整嘅中國人。你由第一步嚇。你由呢個政府部門啊，係拒絕用中國水開始咧。你咁樣搞法咧，你成個香港咧，你最你融入唔到大灣區。你唔好同我講你融入大灣區。啊，你個肉體，你對腳去融入，但你個心冇融入到。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聽《風雲谷》，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多謝大家，下一集再見。你都知啦，而家香港。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爆财会以轻松的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啊，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嗰啲，我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啊，由自入兴啦，